一登门和你商量。 啥事儿啊？ 这几年我日子过得实在是不像样，有件事就算我呀，求你帮忙。 我能帮啥忙？ 不用你帮钱，不用你帮粮， 让我帮你们家一个大姑娘，是不是？我说大兄弟呀， 你们家的小玉房也该把对象找。小智长啊，只怕是老嫂子你呀横栏竖挡， 我不能拿着锄头搅浆缸。 哎，那这话怎么讲啊？ 啊，我不跟着烂打旁。 啊，那就好，就算是看在我的老面子上，定下这门亲事我看挺相当啊。 闺女又不是找不着对象啊，嫁到你这穷家穷地穷小伙，那

您的福分呐、啊，真不薄啊！害我今天没白跑上饭店，脚跟都不孬，要来了四个小土豆，少带三根咸菜条，小米儿都少半瓢，还有那圆的、糊的、黄瓜尖的、香喷喷的、金大刀的，两个年豆包呀、啊！哎，你俩趁热开机呢。路过咱这呀，道州桥传话，有砖开新道，新道一百七八元香。 他可是道做南窑包文正， 正是那铁面无私黑老包啊。 闻听一声包拯道，不由老身泪滔滔，含冤不屈十八载，血耻平安。再今找儿啊，为娘我要把庄告。你快前去走一走， 你老没事快用饭，是不不告状为哪条？ 娘让你去你就去，是沉冤报血恨难休， 母子相处十八载，有冤咋不对儿小？ 只因为娘冤枉大，你要知道也没招， 有冤就该早去告，为啥单等黑老伴？ 只有他能断此案，别人娘都信不着。 要告我的咋去告？你快把冤情对儿讲。 你的公馆见包拯是站着讲话别跪着，就说娘有冤枉事，我要当面对他小。你叫他不骑马，是不做教徒不耳行道，还有、哎、 告状都得到大堂告，人家哪能啊到寒窑。再说见官不下跪，十有八九得沾包，大人要是炸了庙，而这个吃饭的买卖只怕长不牢，脑袋准呐、啊、开票啊。妈呀，那我还得伺候你妈呀。 救火孩儿，你把宽心放，不用害怕别发牢，他不怪罪还罢了，他要怪罪娘顶着。 不是孩儿胆太小，只怕大人不轻饶， 娘让你去你就去，嘻嘻刀包用不着，你要快去是孝子，你要不去是孬宝，老娘我要生去。 哎呀妈呀，妈妈你别生气，妈你别生气，我去我去我去还不行吗？妈呀，孩儿宁可脑袋掉，也不叫娘你呀说声道，我去我去我就去，大着胆子出寒窑啊。我端起将把听起来高啊，迈步就把大堂上，笑嘻嘻地叫老伴儿啊。 王朝一见金堂楼啊，帝王脾气杀人刀刃，胆大狂徒太不理智，这儿多归为哪条？ 中华一见是不好，跪倒在地忙求饶，不是小人不下跪，我妈让我这么着，她说有件冤枉事让我来找黑老包，我妈让我来的。 包公闻听虎眉皱，告状之人你听着，不懂堂规我不恼，呈上状纸 小人从没呀、啊、上过小，因此不能写成状，恳求大人担待着。 没有成状当面讲， 可叹我一见大官说话嘴就瓢啊。 恕你无罪慢慢讲， 多谢大人包容。

苍老，满头白发，双膝木啊，衣裳破旧不忍瞧啊。老人家，你有什么愿望是说出来，本官为你打呀，恨来笑啊。老人家，有什么愿望只管讲。三口从他到啊，有缘你就只管告，王子犯法我不饶，莫非你把县官告， 县官官求我不听， 莫非你把周官告， 周官跟我爱不成， 莫非你把大臣告， 大臣不用我多劳， 莫非你把王侯告，口气也真不小，莫非你要告当朝， 我正要把那皇上告，这回你算说对了， 既然要把皇上告，不知告你哪一条， 我有心要对你把真情诉，不知你是真包还是假包， 真包假包如何知晓，你双目失明啊，看不着啊， 真包假包我准知道，你叫我摸摸你的后脑勺， 看起来这贫妇来头不小，怎知我后脑勺上有说的前儿，转身递过后脑勺， 你的个大我个小，站着叫我够不着， 自古来百姓见官头得贵着，谁见过官见百姓反倒贵着啊，保证我有心不下跪呀，怎奈贫妇年事高，全当他是高堂母，今日我何妨跪一遭吧，包拯火燎袍跪在地， 我 还有孕呐、 啊，真宗的盼太子， 喜上眉梢啊！ 刘妃她怕我生儿 当皇后啊， 串通那太监国怀， 暗中作呀。假装像 有个鼓囊的 鼓囊囊的棉花包啊， 哀家我怀胎十月 要分娩呐、啊， 刘妃她也扬言 要把月。亲生子， 反说哀家 生个妖啊！ 真宗信了 刘妃的话， 拿我问罪 要开刀啊！ 多亏那满朝的文武上天保本，可怜我死罪得免，活罪不饶，免去了我的妃号。 听他看似吵，此案可得细推敲啊，状告当今是非小平要可到真要老啊，你说你是你多母有何凭证啊，我瞧瞧吧。疼爱自己瞧吧，果然是真宗皇帝御赐之宝，左绣龙右绣凤啊，右的是金线条啊，上有先皇亲笔字啊，喜印不差半分毫啊，贫富果真是你我含冤负屈最早啊，保证我有心离此二十阻力重重比山高，万一若是闹不好，只怕脑袋长不老啊，保证若不离此案啊，天理良心谁难饶，纵然保住无杀冒是骂名千载最难逃，想到这二四鸟炮忙跪倒，陈保证接驾来迟忙困扰，臣谢恩忙站起，忽有胸中啊永不逃啊，只要是民间多有不平事，却原来宫中也有汉人要此番回朝奏一本，出现包裹真比较人家国会大家私问哪里有被刮钱刀啊，吩咐圣王朝马汉快被叫啊，护送太后驾还朝啊，啊换了小米稀粥咸菜条啊，进皇宫享清福我可受不了啊，怕的是净吃好的肚子鼓大包啊，干娘您重见天日比啥都好啊，而甘愿留在这儿破瓦寒窑啊，而知道你老的小腿不好回，皇宫睡炕头可得睡炕少啊，而知道你老的眼神不好，走到这个千万叫人搀不着，而知道你老的胃口不好，你要多喝点小米稀粥，多吃点鸡蛋糕，咱母子十八年天天常见面呐、啊，只怕是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啊。儿兄美好不许送给干娘你，只有这要饭用的半碗葫芦瓢，瓢里有刚要来的小米粥一碗，趁热乎快喝下，你那可别饿着我的干娘啊，半株花坠的磕头眼泪哗哗掉嘛， 的功。中华之好，跟娘走搀扶，干娘的寒窑啊， 太公坐轿上八道啊， 老伴骑马请跟着啊， 好，刚才是一段二人转包公断后，那欣赏过两段这个二人转之后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。刘鑫